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温谷尾鱼冷眼看着两人对答，面上波澜不惊，心底却掠过讥诮冷笑。端木翠这时想把展昭支走，然后与自己做生死之争吗？很好，符合仙界对阵绝不殃及凡池之余的第一准则，基本上无可厚非，除了让他感觉不舒服。他已经不舒服了很多年，他不愿意见到别人舒服的活着，顺利的行事在他眼皮底下玩一些自以为是的小把戏，所以他适时的开口了。 如此说来，上仙是愿意与我结盟？ 结盟？哼，我只是作壁上观，眼不见为净而已。 人世间黑与白之间，或许有大片荒芜的地带可供上仙择取，但是仙界与魔道对阵之所，却没有什么明哲保身不趟浑水的立足之处。上仙既纵魔，心已成魔，谈什么作壁上观，眼不见为净呢？ 展昭默然，眼角余光处他看到端木翠的身子站立了一下，但很快重又绷紧，脊背笔直如无法撼动的松。你说的没错，今日我既已决定不插手此事，道心便已沦为魔道，无谓再以上仙自居。哼，更何况我原本就没什么道心。声音很轻，温谷尾鱼却似被震到了，有一瞬间一股无法名状的喜悦自四肢百骸缓缓漫溢出来，封印周遭的赤焰热度逼人，却只让他觉得温暖。 你终于发现这一点了。 连他自己都未察觉，自己的声音已然柔和下来。 赏心，我真怕你在瀛洲的漫长岁月中忘记了自己本来面目，和那些抱着道家典籍夸夸其谈的修真之人一样，活到后来一样酸腐，一样面目可憎。我之所以一直坚持认为可以争取到你，是因为我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么上仙，你愿意同我结盟了？ 无所谓，你知道的，我并不热衷。 你这副姿态倒是越来越像你原本的性子了。凡间讲究歃血为盟，我们不如也效法行事。 端木翠眼帘轻抬，看似不经意地瞥向温谷尾鱼所指的方向，其实即使不看，他也知道他指的是展昭。明道妖兽众多，随便择取一个都可以，何必一定要牺牲展昭呢？ 那是因为此时此地我二人成魔，妖兽为妖，展昭或许是当下唯一干净正直善良的事物了，虽然这些都让我憎恨。 温谷尾鱼居然如是说，无耻的人或许非常无耻，但那不代表他内心深处就没有良知的标尺，唯一不同的是那标尺从不附着在他的行为上，价值如同古玩，闲暇时摩挲于掌中把看，然后束之高阁。温谷尾鱼对展昭突如其来的认同似乎让端木翠颇为受用，仿佛他夸的并不是展昭，而是自己一般。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端木翠笑得非常好看，眼眸中浅浅溢出别样温柔，他还是头一次如此发自内心的附和温谷尾鱼，但是他的目光很快就暗淡下来。只是我不忍心下手。 何劳上仙下手？ 温谷尾鱼显示出绅士般的体贴和好不识趣的自告奋勇。 上仙不介意的话，在下愿意代劳。 端木翠不答，身子却微微侧了一下， 无异于为温姑尾鱼直取展昭性命，让出了一条康庄大道。展昭忽然开口了： 段母，我想跟你说两句。 温姑尾鱼皱了皱眉头，不悦清楚地写在脸上。端木翠很是抱歉地朝温姑尾鱼笑了笑，柔声的： 死囚上路前都有酒肉相送，就让他说两句吧。 说得在理，理字当头，温姑尾鱼也反驳不了什么。况且端木翠的眼神和语气都足够温柔，带着请示般的小心翼翼，这一点多少让他有点飘飘然，以至于压服下内心深处不断膨胀的对端木翠反常之举的怀疑。展昭上前两步，停在端木翠身前很近的地方，或许太近了，迫得端木翠不得不仰起头看他。他们从未如此认真打量过彼此，尽管两人已经熟悉到闭上眼睛也能想出对方的模样，今日的容颜其实也与平常无异，或许还更安静更平和些。展昭稍嫌湍急和不安的情绪也因着这安静慢慢和缓下来。端木翠的眼神澄澈非常，没有畏缩，没有歉意，却透出坦荡的清明。这清明如同铺出一条笔直的路，直直通到他的心里。展昭微笑了一下，那些想说的话忽然像苍白的泡沫一般撇去，轻飘飘的，没有分量。顿了很久，他缓缓低下头来，附于端木翠耳边低声说道： 端木，接下来都交给你了。 嗯，你不怕所托非人吗？ 怎么会？ 言语犹在耳畔，身形却已退了开去，颊边还残留着展昭扶手时带来的暖意，亦或是恍惚的幻觉。抬眼看时，展昭的唇边还停留着一抹淡淡的笑意。尽管心中已有了应对之策，端木翠的眸中还是蒙上了一层泪雾。他咬咬牙，决绝地转过身去。温姑尾鱼骤风一般从他身后掠过，相接而过时，冰冷的风源如同刀锋，森冷的凉意瞬间冻结每一寸肌肤。巨大的恐怖之意几乎要把心脏撕裂开来。端木翠猛然失控，带着哭音道： 温姑尾鱼，留他全尸。 回应端木翠的是冷冽而又残忍的颈骨折断声。端木翠的视线迅速模糊，影影绰绰间，她看到那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身形软了下去，然后一声闷响倒在了地上。端木翠僵在当地，刹那间她觉得断的不是展昭的颈骨，而是她自己的。呼吸开始急促，进而困难，意识转成了混沌和茫然。温姑尾鱼的声音飘忽着，像是来自最遥远的天际： 上仙，现在我们之间有了契约了。 端木翠嘴唇嗫嚅着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流了满脸的泪，忽然间像意识到什么，站立着往展昭倒下的地方走去。温姑尾鱼伸手拦住了他： 何必徒惹自伤呢？ 啪的一声，够响亮的一记耳光。温姑尾鱼抚着火辣辣的脸颊苦笑，垂手看到端木翠伏在展昭的尸身之上痛哭。 女人吗？就是这样。 温姑尾鱼心中宽慰的同时却又有些不耻。 是他自己同意牺牲展昭的，可当展昭真的死了，伤心难过的也是他。哭过一场便好了吧，不管怎样，拔掉了展昭这颗刺，断了他的念想，也许他就不会再玩什么别的花样了。 如此想着，心底渐渐涌起自得之意来。不过端木翠实在是哭得太凄惨了，叫他心生恻然。 上仙这是何必呢？ 心花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恋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